这首《消失》算是范晓萱中期的作品，而从这首歌当中呢，已经可以看出她叛逆的倾向。继续来听听看古巨基这首歌《小指》，唱出了一个大男生对待感情的方式和感受。 抱着你一头发也就为潮汐不停的身体，我的胸不自觉已尽失，是谁又伤痛了你，肿着你背根的红眼睛，你要我勾勾小指，说不管会经过多少事，我能永远这样子，想抓住你所有心思，却只握住你的小指，听你说着他的故事，不知怎么我竟想着感谢他伤你如此，想抓住你所有心思，却只握住你的小指，这你是天给的恩赐，不管经过多少故事，我会永远这样子。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我们来听听看齐秦这首歌，叫做痛并快乐着。 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去爱去狂，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，冷静深爱，爱既有伤痕， 走，哭得对你来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。狠心生来爱既有什么，人是扶树，心是丹树，浪漫不愁不由别人分手，将流沙寂静流走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又冷又透明的寂寞。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他的名字叫做痛并快乐着，而没有想到其实他是一个病句，应该把它改成痛但是快乐着。从只爱陌生人开始呢，陈小娟几乎成为了王菲的御用班底之一，而和王菲的合作的那几年呢，正好是陈小娟创作的一个巅峰时期。而且他还凭借写给阿桑的那首叶子还有莫文蔚的我，两次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。接下来听听看同样是来自陈小娟非常经典的创作，不爱我放了我。 是这样熬着冰着疼着蔓延着，天黑了你让灯亮着，你走了就让门关着，不必非得让我在你面前疯了。不爱我放了我，别在我的苦中作难又不走。不爱我放了我，别在我心回应仍是又说爱我。 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想你。 遇见幸福，仰望一段好时光，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。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，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。 时间推着我慢慢慢长大，熟悉的地方，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，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。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，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。世界那么大，要活得更晴朗，不一样，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。遇见幸福，寂寞的太平洋，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，拥抱你的微笑像幸福，仰望一段好时光，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，每一次眺望未来的愿望，拥抱你的微笑像太平洋。希望世界那么大，要活得更晴朗，不一样，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。遇见幸福，仰望一段好时光，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，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，拥抱你的微笑。 遇见幸福， 仰望

时候，只不过正好你在电话中。I believe 语气上的沉默，眼神一种，其实你在倾听我。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动，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，我真的不难过。在高兴什么？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。不知道在我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。在一切之后，在你身边的是我，那也许太久的一时冲动，在你身后的独角戏，聚光灯没了，我怀疑是自己编造的内容，你收不真的人的我。 我在想，可能住在高山大海边的纯自然的阿美族，或许是这个地球上最会唱歌的民族之一。这是范逸臣，他身上呢也流着阿美族会唱歌的血统。而接下来继续来听听侯湘婷，第一次在出专辑的时候呢，竟然就可以得到那么多词曲大牌的作者的支持，实在是运气太好了。来听听看，收录在他99年专辑当中，《你爱我吗》。 奇怪的梦，看到你就会撒娇，仿佛知道我的需要，只是我常感觉到你眼中拒绝打扰，我只好带着寂寞去天涯海角，因为我不是你养的那只猫，会撒娇，可以离开你还能弃养至高，我不是你的猫，转身就能走掉，离开你以后伤心总甩不掉。沉默变成你不快乐的预告，让我不知如何是好，多羡慕你的猫，不理你也活得好，我只能带着心碎去天涯海角，因为我不是你养的那只猫，会任性会撒娇，可以离开你还能弃养至高，我不是你的猫，转身就能走掉，离开你好像 伤心总甩不掉。 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清静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相信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的深情的滋味。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美，不怕缘尽人有慈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。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掉眼泪，有人问过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让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不管你是否有慈悲，虽然我曾经将它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 飞。 星星一样，黑夜隐藏了富士山。我一个人，隔着落地窗，想着我们到此一游的合照。爱太短，回忆却太长，我找不到出口离开。记得这地方你的吻是那么的芬芳，因为那一吻吻在我爱你的心上。就这样发酵成梦里闪闪发亮的泪光，就地一 事我都很少在有你的地心房，让一切变得简单。靠在你的臂弯，感觉你的胸膛，梦想就在不远的地方。遇见真心不隐藏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看过他上的综艺节目，其实呢他是一个很能说的人，理论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，这也是为什么他写歌那么好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他有很多的想法。这首歌没有失恋的痛苦，只有对爱人非常直白的思念。这首歌名字叫做《天天》。 在阴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，跟着情人肩靠肩，慢慢转给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把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，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分享生命中的一切。我想要天天说， 天天说， 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 天天说， 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，我要多爱你。 天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，我有多爱你。 陶喆的音乐里面呢，有着加州阳光一般的快乐和坦率的感觉，就像他给人的感觉一样。这是来自陶喆很坦白的一首歌。而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延续这种歌路，继续来听听看很直接的陈琳。这首《爱就爱了》作曲和制作人呢是张亚东，而这首《爱就爱了》是张亚东在赢得不错的口碑之后呢，给自己的一次证明。来听到这一首歌曲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。 爷爷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。 对呀，你看一竖讲人的脊梁直，才会挺拔，一横